咁係咪同大家講下呢個今個禮拜有個活動啊？就係、是、呢個電玩音樂節，即係計上次啊，話咩搞幾千萬喺呢個紅磡體育館。咁就係第二次啦，係嘛？ 電競音樂節。 sorry， 唔係電玩啊，電競係啦，即係真係打機作為一個 sport 咁樣嘅強調係啦，唔係屋企玩係啦，電競音樂節係啦，咁點今次？有冇係 cap 水啊？定咩成分啊？定今次係唔係揾啲韓星嚟去叫做填翻個數啊？咁冇呢樣嘢啦，係嘛？ 嗱， 我唔知道，即係新年上咗去嘛，係嘛？所以喺啲新年講多啲。 嗱，咁嘅其實咧，佢今次咧就分開幾樣嘢嚟搞嘅。 係啦，合埋咗喺會展嘅。係啦。 咁就咧，嗱，佢有本身有分咧呢、這個香港電腦通訊節。就咁話，我同阿北打一齊喺呢個灣仔會展嘅 Hall One， 即係我哋平時去書展啊電，即係係咯啲動漫展嗰個位啦。 嗯。 咁咧，而呢個 Hall Three 咧就有呢個三項國際性電競賽事及體驗區。係啦。咁即係咧，你去試玩啲 game 啊，或者係睇人哋玩啊，就主要喺呢度多啲嘅。 是就是 Hall Three， 即是三樓， 冇錯。咁而另外呢就佢會喺呢個紅館嗰度呢就有呢個世界級紅星演唱會、啊、就另一樣嘢。 係啦，即係斷開咗嘅，其實分開咗個位置。 即其實都係有喺紅館嗰邊有搞嘅。 係。 原來係有嘅。喎、 哦。 但係嗰個就真係純演唱會啦、啊、我懷疑。 咁同埋有請咩人嚟我哋就 唔知 啦。係其實唔拉架 嘅。咁搞架真係。 唔係 場地又分開做，即係又唔同咁，咁啊不如佢順便搞埋啤酒節同埋咩啦，係冇美食節咁啦，咁冇拉家嘅喎，大佬。 係。 嗯。 咁至於 Coffee 嗰度，佢都分咗 五人足球嘅，五人足球又另外喺第度又有踢緊咁啊，係嘛？即係唔好留咁樣啊，大佬。 係。咁啊，唔知佢啦嚇。當然我係其實認為咁樣你反而好啲嘅。 系，咁點解咧？好啲啊！ 即係我唔係，當然我好啲嘅意思係就唔會兩唔關事嘅嘢一齊搞嚇、啊，即係 哦，即係你先分咗個場好啲。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嗯， 即係變咗唔同人咯，因為上次啲人救病又話啲人其實係睇韓星嘅嘛，咁啊韓星嘅人入去、嗯、其實係咪睇電競或者對電競冇知識嘅，咁啊變咗其實就唔係好乜大人嚟嘅，咁而家分開咗咯。係啊， 嗯。 咁咯，咁我啊見其實佢又咁嘅，不嬲下面就叫做電腦通香港電腦通訊節，就即係等於以前你話曾經咪喺黃金咪有個電腦節嘅咧，跟住同 騎 換邊有個電腦節，嗰兩個鬧雙包噶嘛，又話嗰度可以促銷產品，咁但係後屘黃金嗰啲鋪頭又自己喺黃金搞個同佢對住又係平嘅咁樣，咁係嗰個，咁但係嗰個而家喺科温啦，佢就話叫聯營。你買咗個入場券就$30，你就可以上去三樓嗰個體驗區。咁、那個三樓其實仲有一忽咧，就另外獨立收費嘅。咁我懷疑嗰忽入面就係嗰三個國際賽事，即係電競嘅賽事，就要另外買飛就貴飛嘅，即係好似有啲$100位啊，又$200，最貴$500+一張嗰啲，就睇呢個三個國際電競賽事。就唔係話依$30啲飛入到去睇嘅，咁但係喺 Hall One 咧入邊，其實另外咧就有個叫第四屆嘅就是、eSport Festival， 咁嗰個嘅搞嗰個就唔係旅遊局搞嗰個電競喎，咁佢就係玩咧玩有玩 PUBG 啊，有玩 Overwatch 啊，我見有波動拳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就係你$30已經可以喺你自己可以坐定定喺度等佢開場，就真係$30包埋睇嘅咁樣。 嗯。 咁所以 即係有比賽嘅， 有開嗰度都有比賽嘅，係啦。 係啦，咁亦都有女嘅，有我哋嗰啲電競隊，即係嗰啲靚靚女女電競隊打造到咁樣一扎 team 咁樣咧，咁嗰啲就喺嗰度打嘅，咁都有 fans 坐定定喺度等開場比賽競技咁樣嘅咁樣咯。咁係咯，一樣都有咯。咁至於你話本身開溫中間佢電競嗰扎都會集中睇一 A 一 B 嗰邊，咁你睇得到咧？係啦，一 A 一 B 嗰邊啊， 係啦。如果我跟我哋入場嗰位，係 啦 係 啦，向海嗰邊。咁而睇得到咧，電競嗰邊好明顯係豪裝嘅， 靚 嘅， 靚 嘅，大牌嘅。咁去到中段咧，就流於係變咗好似以往嗰啲賣咩手機殼啊，賣電視。 卖电视 啊，卖奶妈，卖 router， 嗰啲一格格嗰啲攤位仔，即係變翻正常，好似啲散貨場。咁、然後去到我嗰邊咧就順大鑊，咁我嗰邊咧就係屬於叫做一啲唔多有興吸引到人嚟睇嘅，包括就會有無厘頭個前海嘅咩咩前海嗰啲攤位啊，跟住又會有啲咩 CTU 嗰啲乜鬼，可能有啲細檔仔講佢啲新科技啊。咁我 嗰啲都算關事啲㗎啦， 係 啊， 係算關事啲，但係又有啲咩前海又講啲咩咩創科計劃， 總之 有大又有啲咩知識產權總署啊，擺個 proof 咁樣，咁嗰啲即係又係嗰啲屬於書展，永遠有一執係唔係好多人去嗰啲，嗰啲咁佢又聚埋一堆，係咪好關事？咁而我隱藏咗喺後邊，仲要俾嗰扎 proof 遮咗嘅四驅車嘅賽場，咁就玩四驅車嘅。咁點解四驅車會撚到個關掉通訊事？因為今次個四驅車強調係 STEM， 係 OK 有 STEM 元素。咁 STEM 元素喺今次個電腦通訊入面都係屬於大會主題嘅。佢就唔係淨係四驅車，佢有 STEM 嘅砌積木，同埋砌嗰啲叫做譬如有個叫做 TIBA， 我唔知係咪叫 TIBA， 佢係嗰啲咧日本水管。佢就話咧，原來入我哋香港嘅水管或者叫做歐洲嗰啲水管咧，我哋不嬲用焊接嘅。OK。咁因為我哋就唔地震啊嘛，但日本成日地震啊嘛，佢嗰啲水管咧其實係入榫嘅， 系 OK， 佢係入咗落去扭咗佢，係有個榫嘅，咁佢就會有啲玩具就用翻呢個水管嘅概念，就俾你可以好似 LEGO 咁自由組合，咁但係就結合咗就牢固啲嘅，個關節唔會好似 LEGO 咁樣一跌就甩咁樣，咁會有啲咁樣玩呢啲，咁同期仲有個 STEM 元素就玩一啲叫做創新嘅運動，就同 STEM 有關。咁譬如咩呢，譬如有個沙壺，咁就話考你點樣摩擦力同埋嗰啲 momentum。 哦， 即係 你講嗰個係咪好似冰壺咁樣玩法？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佢就好， 啦， 但佢就細好多嘅，一張台咁樣嘅啫。 係一張台咁啊，瀡嗰嚿嘢過去啊，撞開人哋咁樣咯。咁另外佢做過就係你企喺度原地踏步，你越踏得快，你就會控制緊一個電池嘅膠公仔，佢就會行嘅。咁就係一個好似咁樣嘅叫做 STEM 嘅競技。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咩叫 STEM？ 我 STEM 就即係 science、technology， E 係 engineering， 5M 係 mathematics， 咁就係即係而家教育局即係將啲理科嘅項目。 理科嘢啦。 係啦，係啦，係啦，就話提倡。咁佢又話其實外國啊，即係好早嘅教育都話 STEM 係一個維護係國家國力嘅教育嚟嘅，即係越發達嘅國家 STEM 係一早撥擺咗多資源入去，咁嗰啲培訓出嚟嗰、那個嗰啲人嘅素質同埋個知識水平，就直接影響國家嘅國力嘅咁講，咁、 okay. 所以就多咗個 STEM 咁樣。 咁亦都係 即 係 嚟到香港就變咗個口號啦，總之就 咁 嚟到香港就求成績就是分數咯。 但我唔明咁同四驅車係咩關係嘅咧？其實 因為四驅車佢有而家就即係包裝到關 Sam 事啊，包括你其實啲四驅車就係你要自己不停咁調校嘅車，然後達到最高速噶嘛。咁入邊又關乎譬如個轆要用大轆定細轆咧，用咩齒輪去推個摩打咧？ 咁如果你咁講，任何玩具都有呢個關係喎。 可以啊， 就 是、你而家撈落去就係、 是、可以咁講。 如果它本身就係 physics 嚟噶嘛， 咁一定啦，momentum 啊，係啊，即係抗 拒。咁講所有嘅運動後面都係有波嘅，有運動嘅嘢噶嘛， 係啦，可能好多力學啊， 踢波啊，風帆啊，咁其他嘢又唔見有嘅。 係嗰度，咁可能場地有限啦，係啊，未來可能做大啲啊，變咗好似。動漫節咁又會有個咩運動休閒 嘅。其實就係、是、其實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咁樣係楞得太過唔關事啊。 係，我估佢有個本身。 你要楞就其實乜都楞到嘅，你教煮嘢食都其實有科學噶嘛。 係。咁我估佢個本心嘅，咁、那個四驅車賽場都唔細嘅。咁佢就話咧，以往電腦通訊節可能就。留於個印象就係俾啲即係電腦人啊，或者叫做御宅族啊入去就 大人去買嘢啦嚇， 係啦，先係屬於一個叫做買平嘢嘅地方。咁佢就發覺今次想包裝到就可以你家長帶小朋友嚟，你係有嘢學嘅。咁而有啲叫兒童向啲嘅嘢，咁就包括有啲積木啊，有啲攤位啊。咁另外我哋嗰個有個四驅車場，就你只要你帶個四驅車嚟咧，就可以排隊入去玩。 免費。 哦，咁如果你咁講，佢簡單就係佢想將嗰件事變咗做 family 向啫。係。咁你就成家 做大個。 系 冇错，做大个人数嘅啫。 取向上冇错，你以前就可能得爸爸有兴趣嘅啫，而家咧就唔系嘅，可以成家都嚟睇咁啫嘛。 啲老婆都肯入啦。 我睇唔到，其实佢系其实系真系咩教育咯，唔好意思，即 系 我主办单位啊。 咁 啊，系啊，我睇唔到，唔好意思，系。 系。 咁睇得到咁嘅方向咯，我见佢都多，有好多儿童面对嘅嘢，咁而又跟住又有。系啊，咁我见又有个体感操控嘅机械人咯，咁但系得只手臂嘅啫。阿波都有只大机械人， 唔系佢有个机械人喺度嘅，咁但系咧你操控嗰个咧，咁就净系佢有拆咗一只手臂出嚟，咁就你可以操控嗰只手臂咁咯。 其实之前咧呢啲嘢咧系应该摆喺科学馆嘅， 系 其实都系啊，都系。 唔系我讲真嘅，系因为你喺外国咧。你就去人哋嗰啲科學館啊，嗰啲咁嘅地方咧，你就會見到啲咁嘅嘢嘅。咁佢係一個長期展覽嘅館裏面咧，你帶頭走去喺裏邊學一啲， 冇錯冇錯， 一啲常識嘅冇錯，係學識一啲太空啊或者一啲科技上嘅 物理上嘅嘢啊，係啊，科學啊，物理學啊， 冇錯，即係人哋係咁樣做嘅。咁但係你反觀啊，香港科學館係即係幾慘啦、啊、嚇，即係其實係冇。一般人係冇興趣去嘅，係唔亦都 佢搞主題又有咯，佢譬如搞咩侏羅紀咁樣嗰期咪爆曬咯，一定要笠到呢啲。 即係玩具咁啊嘛，即係擺白宮嗰啲啊嘛。係 啊 係 啊， 你借我場搞大啲嘢，一定有個咁嘅嘢就得。咁但係你話太空館啊、科學館平時咧就即係好慘淡嘅，可以話係有一班固定，即係都係有一班固定嘅觀眾或者聽眾啦，即係你都知嗰啲搞嗰啲講座，你成日都搞，咁其實嚟去都係嗰二百人嘅啫嚟聽嘅，咁當然嚟聽嘅人好蒲嘅，亦都好佢自己識好多嗰啲科學嘅嘢，咁變咗咪慢慢唔係普及俾一啲普及嘅市民，其實科學根本都唔會想嚟睇呢啲同接觸呢啲，咁呢個就係講緊你點樣去推動。你所謂嘅科普啫，咁我覺得香港就冇嘅 ，OK， 我就覺得佢就係美其名嘅啫，所有嘢都係。咁你話同埋今次呢、這個主題嘅就係呢個電競音樂節啊嘛，咁其實我唔明呢樣嘢點解又會結合咗呢個推科普呢樣嘢嘅咧？ 係 咁，係 我 真 唔 知， 唔係 好知啊， 係 關係 啊，係啊，冇錯， 都唔係好明白嚇。即係你推科普梗係好事啦，但係你都關事啫，梗唔好明明嗰個明明美食節，你又推科普。嗰、那個係乜節你又對咁唔拉加喎件事。 唔係你話唯一諗到就話叫 STEM 有 technology 嘛，咁你電腦咪 technology 其中一個體驗咯，即係你軟件硬件。 咁 所以你叫 因為你係唔係電腦啊？電競啊嘛，咁電競音樂節點解會諗咗電腦咧？咁點解佢又唔諗嗰啲咩幾電一乜嗰啲話？嗰啲佢而家咪成日喺度推喎，叫咩？ 四電四電一啊，係 啊， 三電一腦 啊， 好似。四點一 路上下 咯， 有咩關係呢？其實有咩關係咧？ 係咁呢個就唔關嘅、 啊。 不過確實中電啊都有擺個檔喺度啊。 係有啊有。 有電有個電字係嘛？ 係啊，中電有擺啊，跟住寬頻又有擺，跟住撈爆谷台都有擺， 字都得 嚇， 即係 話爆谷台啊， 中撈都有。 中電啊嘛。咁同埋種腦啊，有一檔嘢賣豬腦嘅，好食嘅，咁得唔得？猴子腦咁得唔得？喂，無厘頭嘅大佬，咁你真係又係嗰啲人夾硬同我解話科幻，其實唔係 science fiction 啊嘛，係法科師傅主持嘅一個靈幻節目啊嘛，可以係。你真係我咁講啫，係嘛？嘥氣啦，咁呢啲咁都叫做中主題，我係咯，咁講真啦，你嗰個電競音樂節呢個 title 都已經。本身都騎呢㗎啦，即係你除非你係真係電競嘅音樂啫，你其實個音樂原來電競兩樣嘢嚟嘅，咁點解唔係電競美食係咪跟住呢個咩幾五人足球電競節咁啫，加多幾樣啦，不如咁啊，加埋年宵唔好，好嘛，一次過搞，咁但係又唔同場喎，年宵係圍院嘅咁如果咁講，同期啊，喺香港唔同嘅地方，一定係搞緊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嘅。咁你唔係係一個東西嚟㗎嘛，大佬。我就唔好明佢呢個到底呢個統籌嘅咩係咩一件一回事。 咁講啦。其實佢今次咧呢、這個我哋喺翻會展搞呢個咧，就主要就叫翻做香港電腦通訊節嘅。 咁就相對啲嘢就關事啲啦嚇，咁啊。 咁但係其實佢呢個節入面都有電競嘅，佢係 有 電競嘅，即係呢個節。 但係佢今次唔 係 叫電競音樂嘅，唔係咁叫嘅。今次我大 上面就係咯 ，Coffee 嗰個就叫做佢有個咩公 公 o f f e e 係 Coffee 嗰嚿就係叫做電競音樂節，就係、是、旅發局搞。咁、下面嗰個就係 eSport Festival 咧，就不嬲有個香港咩電競總會咁樣。 哦，即 係 唔 同單位 㗎，搞添。 係喎，同埋有啲唔妥嘅添，係啊，唔妥嘅添。不過今次就可能阿政府就話要聯。咁啊，總之就話可以上到去個體驗區咧，可以互通。咁你買咗上面電競嘅，又可以落嚟睇個電腦通訊線，就唔使再買飛咁樣。 即係話唔定咧，下面有某間房裏面都有啲傳銷公司都賣緊佢啲蘆薈汁㗎。係係咯，即係佢中意聯營，話唔定可以順便聽埋咧，係咯。 但佢入面都有信用卡咯，我見到。 係、哦、啊，有呢啲一定有啊。 相當真係啦，即係豉油都可能係關到事啊，因為有即係有個公仔噶嘛，你知而家豉油個豉油妹係咪？ 你未賺，你未賺公仔。 你未賺又有喎、 啊， 係咯、 啊。珠江橋 好多都有喎、啊，而家係咯，咁又使咩撈埋落去咧？係、啊。即係。 唔係，我覺得嗰啲關事。 係咁㗎啦，香港係咁㗎啦。好。咁實際電競嗰 part 又點咧？有冇得睇咧？ 我見到我就睇到人哋玩呢個 LOL， 咁啊有個都樣貌幾端好嘅女主持講，咁啊配個後生仔，咁我覺得都算講得幾精彩。我去咗個嗰一短時間啫，因為我要開工，咁我周圍走嘅，咁我都不能夠駐足太耐。咁但係我 Amazing 佢嗰邊佢個設計係靚嘅。即係好 似翻啲，似翻啲外國嗰啲啊，嗰啲活動 啊，似翻外國嗰只，好多夜光燈啊， 好似啲勁嗰啲人， 係啦，即係好有好多好多光管啊，跟住有啲紅紅綠綠藍藍，有好多背光嘅，咁啊個 好大牌嘅， 係啊，啲魔咧又會介到一人一忽嘅，即係唔係啊，就咁長方形一劈魔，咁啊，同埋嗰個 backdrop 位佢最大嗰嚿咧升高咗個台。咁嗰啲人呢打機嗰啲人就直頭高咗差唔多兩層樓高，咁樣就一格格咁好似一個大嘅好立體嘅一個舞台咁樣囉。咁而有好多電視 嗰部搞得似樣嘅。 係啊，似樣嘅。咁同埋睇到係好多不值囉，即係堆砌出嚟。咁到中段嗰啲散貨場啊，變咗流於佢得個框嘅啫，全部 都係賣嘢咁啦。 其他嗰啲 section 啦，嗰啲唔好理佢啦，係嗰啲專門嚟做嗰啲最 大 誒旅行賣乜嘢啊？係旅行社都有啦，話知佢係。 哦，嗰度啲嘢就真係神奇啊！有啲嚇、啊，例如啲咩瞓覺啲枕頭啊，唔係冇嘢食就好似 冇 乜嘢。 冇巨記冇喺度擺埋一份啦。 冇，應該冇嘢食嘅。 冇係嘛？ 啊，不過就 有 啲煮飯煲。啊，啲廚具啊，啊嗰啲啊， 點解真係有咩關係咧？喂，大佬， 仲有呢個掃地機械人啊，同埋呢個抹窗機械 人 啊。 咁掃地機械人我都當佢關事啊，個飯煲嗰啲咩煲嗰啲有咩關係啊，大佬？ 智能飯煲嘛，而家嗰啲智能嘅。 智能。 我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 個廁所板都應該可以喎，有智能喎，廁所板都。 廁所板得，廁所板得。啊，佢呢啲係普通嗰啲鑊啊，嗰啲就嚇。 都冇智能嘅， 個材料靚啲噶嘛，即係嗰啲又星星嗰只鑊，又係話乜乜合金，即係 咧， 即係又唔知底咁樣。 電腦節可以有算盤，因為算盤咧其實係古代嘅電腦係咪？ 係啊， 古代嘅數學係 算盤 咧， 真 係係啦，咁樣問到 嗱， 唔係我蘇花去個人流咧，我一開頭我去開檔啊，我十點。我就發覺話死啦，冷清清嘅冇咩人。 係啊係啊係啊。 到到晏晝，即係新嘢嚟嗰陣時就好啲，個場叫有啲人氣。 冇錯。 都叫起碼都湧咗咋，咁咯。即係其實就肯定個數就同動漫節同美食博物館同書展爭好遠嘅。 哦，咁啊冇得咁樣比。係 啦， 冇得 比。 因為呢個上次係瀨曬嘢㗎。 係。上次嗰次嘅時候， 係真係啲人去睇韓星嗰度就爆曬，但係咧其他啲係。唔係，即係嚟撐場當然有人啦，但係你即係話，哇，其實你普通市民係冇興趣㗎。 嗰個唔淨止係有冇興趣嘅問題，而係你諗下喺呢一個時間，即係九月幾啊，喺一個室外嘅地方嗰度咁樣搞啲咁嘅活動，就算佢係 户外咁啊，點搞咧？熱辣辣， 就算佢係搭咗一棟嘢，係 免費 嘅，係，就算佢搭咗一棟嘢，佢開行下嘅都係熱㗎。 即係有少少入場費啦，今次但係就好平。 唔知喎，都要30蚊㗎，電視台。 三十蚊？又話10蚊入得嚟嘅？ 唔係，10蚊係個體驗區上面，電競體驗區，淨係上面。10蚊就落得康溫，係啦係啦。 哦，咁樣咁樣咁樣。 咁類似要咁喎，正常啦。你問我。 咁呢個要介紹一下啦。咁啊，北打又你哋嗰邊有另一隻嚇，呢、啊、啲叫做乜嘢咧？你叫做 Virtual Idol， 我哋定義為 VI 偶像。 系啦，有咋？ 咁啊，今次就唔係 I 零嚟啊，係另一個新嘅 character。 我哋新人就我哋叫做，其實就食初音個位，我哋叫初心得唔得？咁佢係一個文青嚟嘅，咁啊衣著就冇咁性感，談吐啊斯文啲，咁個定位咧，佢會做好多採訪啦，會做好多即係報導 event 或者叫做介紹香港本土文化嘅責任嘅。咁同 I 零嘅定位有啲唔同，因為 I 零就一睇啊，即係可能二次元風強啲啦，日漫風強啲啦。 即係打機嘅 feel 啦。 係啦，同埋係啦，同埋 I 零係似佢會做電競啦，同埋佢又會做講網絡文化，會肯講埋嘅，會搞笑嘅。 打我反而覺得唔似啊，你加翻啲武器俾佢啊。 係啊，類似係啦，即係超現實啲嘢 ，I 零就係啦。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佢呢個個設計會係我當係人咁設計嘅，即係當係一個真實嘅人嘅 人 咁。係 啦， 係啦，就係啦，咁樣嗰只咯。咁啊叫初心，咁而叫做正式就喺現場都有個電視見到佢啦。咁同埋聽日我哋會有個直播嘅直頭，就落個大會個 LED wall。就會我哋直播咩咧？ 做嘅，即係嗰個 我直播未做， 嗰係四驅車嗰個嘛。係 啦，四驅車嘅決賽，我哋會喺現場 直播。哦，未做嘅， 原 來我明白。 係啦，咁樣。咁你會係 有朋友聽到嘅時候，就算聽到嘅時候就做咗啦，係我哋錄音嘅準備啫。 係啦，佢有禮拜六嘅4點係啦，決賽聽日咁樣咯。咁而我就 amazing 就原來而家嘅香港小朋友又。都有唔少人係玩四驅車嘅，咁我接到，咁我喺個竇度啊，咁啊同咗，因為我好中意同啲僆仔傾偈啦，咁你知我拗碎碎，咁我問下啲僆仔佢點啊，咁輕嘅呢架車，咁原來佢哋真係嗱，佢條賽道就 standard 咗嘅，佢話，即係有唔同嘅難度啦，有啲可以有啲急彎啊，有啲啊跳啊要飛啊，有啲啊喺度大迴旋咁樣，咁佢每架車擠落去嗰下，佢一定要行曬條賽道。其實條賽道就係三條嘅，佢黐埋一齊嘅，一二三，但係佢一二三嗰條賽道其實係經歷嘅嘢唔同嘅，咁你行完一就到二，就到三，咁最尾一架車要行曬一去到三去到 N 嗰個位，咁而行到即係冇飛 出 去冇跑車嘅情況底下嘅時間，咁佢就話可以做，譬如初賽就好似每架車可以俾你玩五次，咁五次嘅最短嘅時間就係你個成績，咁然後就睇下進級咁樣咯，咁係咁樣玩法，咁而因為咁咧，佢就係每次要試車，佢又要睇一架車究竟要換咩轆啦，要大轆定細轆，要用咩摩打，咁可能有啲好快，但係發覺原來當佢去到個急彎會飛走，咁佢就要吞翻慢啲，又或者究竟會唔會係要貼啲咧？我見有啲佢係會撈得好低嘅，有啲咧可能會重心高啲嘅，咁有啲又會有啲嘢會移動嘅，個定風翼會喐嘅，咁啊會配合佢跳起嗰下咧壓翻架車落地下嘅，咁我聽過小朋友講嘅，咁啊加上嗰啲 test 嘅咧，因為條賽道係唔同噶嘛。 誒條賽道唔同喎，佢咪俾你試咯，你又自己試。 佢俾你試嘅， 係啦，試不停 try 都話，係啦，係啦，就攞個平衡，因為我見有個好快，真係快人哋成條街，但佢係永遠過唔到個彎，咁對於參賽嚟嘅，佢都係 DQ， 佢都係 disqualify 嘅。 當然係啦，你要完成啊嘛，個重點係。 冇錯，咁啊變咗佢哋真係 人幾多圈，但你最尾冇衝到終點。係 啊，係咯，佢點解一跑出去就冇啦？係啦，咁而佢哋就真係會傾啦。啲小朋友見到佢會又帶曬啲架餐嚟，會即場換轆啦，換個跟住仲有電喎。個電池都緊要，佢又話佢嗰隻電池咧就唔係普通嗰啲咩勁量 2A 電嘅，佢係叉電，因為佢係輕身，但係個電量又好勁嘅，即係啦。咁同埋又會觸電同你冇咁觸電就爭啲嘅，咁所以佢哋就話到真係比賽嗰下就最勁嗰嘢，一擠落去，好似好聲就攞嗰下，佢嘅剎那光輝就嗰下。 系咪一放咗落軌道之後，係冇嘢可以做噶啦？ 冇嘢可以做，絕對唔係四驅兄弟咁樣可以操縱。 係啦，四驅兄弟竟然啊跟住架車走，竟然。 同埋要改聲語音套仲喎，可以啊，專家咁樣嗰啲啊嘛，佢又唔知 發車冇嘅。有咩關係啊？係你真係會嗌到個車，個車會嗰啲轉左嘅咩咁？ 係啊，同埋有超必出嘅喎，可以係啊咁樣，就冇嘅，放咗落去就冇啦。 好似我唔知咪四區兄弟，我見到有啲佢好似有支竹定唔知乜嘢可以撩佢喎，可以。 係四區小子啊，就係有支竹嘅。 系有支棍嘅， 即系佢兄弟有语音 嘅，嗰啲好似就唔系佢唔系喺啲赛道，就喺街玩嗰 只。系啊系啊，佢系冇即系冇球场界线嘅，系就咁喺度，好似曲棍球咁样。 系啊，冇错。 嚟啊，撩啊撩下咁样，系好搞嘢噶，系啊系啊咁样。而家就冇。 再整落去就我谂要打埋隔篱条友噶啦，即系格斗家，系系。加埋 嗰啲咩啊？嗰啲呢啲咪就係所謂古代嘅咩殺人先殺馬咯，咪搞掂你都你打 咗 你。 嗰啲就離咗題嘅啦，已經好似 係。 係。主要係主動同隔離嗰個人打係嘛？係 冇錯啦。 食得翻翻嚟咯，唔好打交啊！你哋啊，係咯，唔係即係再咁加佢又要黐埋嗰個咩細路仔啊，咩小朋友一齊打交啊，係咯。 係。 即近排有個咁嘅比賽啊嘛，真人嘅喎，唔係遊戲嚟啊，即係真人。系啊，诶，细路仔 MMA 咁啊，真系劲嘅真 系。好。 咁咯，但系你问我就啲小朋友睇得到佢好热衷，亦都我又觉得几 amazing， 因为我成日觉得四驱车好欧啊嘛，即系会唔会即系已经冇新作品？ 四驱车陀螺都系辗转有人玩下嘅，仲 系啦。原来 keep 到系有炸嘅，而嗰炸人系佢系专业嘅，即系小朋友嚟计，佢哋认真玩，佢唔系话 hea 玩，佢唔系话贪求个外形，佢系真系会研究。咁我见到又真系开心嘅。个感觉，咁我巅峰时期差唔多中间中段，咁同埋睇到系好多都系家长系放心俾佢玩咯，即系啲家长带入嚟，咁就系啦，咁样就有啲系直头阿爸都玩，咁阿爸同个仔亲自咁样喺度研究，跟住又哎呀个弯得啊，换屋啊咁样嗰啲咯， 佢成箧嘢自己施火啦，一格格咁样设计晒啲唔同嘅零件， 跟住佢一格格噶，好似嗰啲咧，我成日似嗰啲咧食药啊，即系嗰啲长期地玩食药咧， 都 一格格噶嘛，系啊，佢 格多唔到， 系啊，佢啲齿轮好细粒嘅啫，咁啊有好多唔同咁样喺度换嘅，系啊，好 即係啲組裝嘅，關於 組 裝嘅啲咁樣 啦， 係啦，係啦， 佢成嚿都會換嘅，佢話除咗個車架，咁啊車架你睇你買架咩車咯，係啦，即係都有分鋼啊、不鏽鋼啊、鐵啊，或者可能咩半塑膠啊、樹脂合成咁樣嘅，跟住所有嘢都可以換嘅，係啊咁樣，咁佢哋又係會慣嘅。 再大個啲嗰啲人就轉咗玩遙控㗎啦，係咯。係。 嗯。 即係個操縱感，我學你話得啱嘅，遙控就你操縱到嘛。佢呢架就你砌好晒呢一放落去就置身死㗎啦。即係佢都係睇住佢個時間嘅啫，佢控制唔到嘅。咁樣。係。 嗯。 就咁。 好。 好啦，咁除咗呢個啊，咁有咩其他呢咁新意睇咗啲咩其他嘅 嗱，咁我啊首先講下喺科溫嗰度我見到啲騎呢嘢先啦。咁就除咗我啱啱講嗰架好唔關事嘅嘢之外呢，咁佢其實有啲呢就相對咧，佢都會整啲關事啲嘅嘢，咁樣我覺得啊，都叫嚇楞一楞咁樣，咁都好啲啊嚇。咁例如有咩咧，就係、是、呢、這個富途證券啊，啊咁啊富，咁你諗下嚇，咁啊當然係間證券行啦嚇，咁但係咧佢就係、是網上， 真 係 證券，我以為係啲 game 嚟啊，大佬， 佢咪做虛擬 game 啊？ 股票噶嘛 ，game 可以玩股票噶嘛，即係 咁但 係唔係即堅係股票 冇錯冇錯冇錯。 哦，明白好。 係啦。 係。 咁但係咧，佢就 做咩事咧？ 整咗隻公仔係啲毛一隻牛咁樣咁啦嚇，咁啊當然嚇你證券咁啊有隻牛公仔都好正常。 隻牛嗰只紅噶嘛？ 啊冇紅啊冇紅啊冇紅啊！ 冇紅都紅得牛啫。 咁牛市嘛嚇，紅市唔老禮嘛。 係啊係啊。 唔係咁你兩隻打嘛。 咁我冇，咁我冇。咁佢 諗唔到咧。 係當然諗唔到啦。咁啊佢呢個咧就叫就咁啊有隻公仔啦。咁然之後佢就叫你哦喺嗰度咁啊裝佢 app， 咁然之後就玩遊戲咁樣。玩咩遊戲咧？就係、是、掟下嘢咁樣咁啦。咁啊贏咗之後就。 唔、啊、關事㗎。我以為佢叫你投資幾多千萬落去某隻股票咁玩呢個啫。 哦，唔係，咁又佢又叫咩股海求生喎、哦，咁就又整到嗰個宣傳單張咁啊，好似食雞嗰個頭盔咁啦，咁啊叫有啲關事咁啦，咁同埋掟中咗又有呢個食雞嗰個頭盔咁啦，同或者佢一隻公仔啊。 咁啊，即係 咁，但係佢做乜嘅呢？其實係宣傳乜嘢嘅呢？ 哦，唔係佢個 app 咯， 佢個 app 啊，咁做咩㗎？ 哦，咪就係睇股票同買股票咯。 嚇！ 係啊， 即係呢，如果咁講，任何嘢都喺呢度擺檔㗎啦，只需要擺個攤位有得玩，係咪？ 咁都係㗎。 嗯， 好多即係譬如我啱啱講嘅中電嗰個又係，佢都係擺咗一啲嗰啲電競嘅 game 咁樣咁喺度，咁嚟等你玩下咁樣咁嘅啫。 咁又關中電咩事咧？ 嚇、 啊！因為打遊戲機係要用電係嘛？ 哦，咁當然係啦，唔使講啊呢個。 唔係就係咁啊？ 我諗應該係啊。 嚇！ 嚇！因為佢係擺喺嗰個體驗區嗰度，咁同埋佢係擺曬好多啲 game 喺度俾你玩。 咁佢又 sell 緊乜嘢咧？咁你中電佢要 sell 啲咩？咁你用緊就用緊，唔用緊唔用緊，咁有咩？即係你唔會轉嘅啫，係咪？ 其實我都 唔會，唔好用廣燈啦，喂，過嚟轉過嚟用中電啦嘛，咁會唔會？ 其實真係唔知佢喺度 sell 咩㗎，係啊。 我唔係好明喎、啊，你證券 嗰啲咩節約能源嗰啲啊，會唔會啊？咩用電習慣啊，慳電小貼士嗰啲啊？ 哦，即係佢唔係想 sell 生意，即係有啲即係小知識或者一啲嘢。 我又唔覺得係喎、啊，因為佢入面嗰度。 你唔係，你又覺得佢係想叫你唔好廣燈啦，喂，過嚟用中電啲電啊？ 哦，唔係，未知係咁，即係，但係佢可能都係點講咧？即係宣傳下咯，宣傳下自己中電呢樣嘢咯嚇，即係呢個牌子。 其實可能大家都政府有關係係嘛，即係整張台嚟啫，唔使咩錢嘅咁啦。 但係佢嗰個 proof 都靚嘅喎，係啊， 個 proof 靚嘅，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佢 隔離咁啊，例如遲啲有個紅十字會咁，順便捐下血啊嘛，係咯。 咁又未有。 咁好多嘢都唔拉家噶咯喎，你咁講真係，咁我真係覺得 why not 有美美賺同自由啫。 唉， 点解唔可以有巨记嗰啲嘢啫？咁点解又冇呢个威尼斯人啫？咁啊，虽然嗰啲都系游戏嚟噶嘛，赌钱 系咪？咁今次咧，其实除咗呢啲咁嘅骑呢嘢之外咧，咁啊，仲有啲系玩呢、這个遥控嘅机械人啊，同埋呢个 VR 脑操纵嘅机械人嘅、啊、 嗯，咁但系佢本身系卖咩先？ 哦，本身啊，本身咪就係賣呢隻嘢咯。 哦，咁如果咁都好啲，咁、 啊、 你本身賣呢隻嘢，係咯、 啊， 咁呢隻嘢都關事啲。你冇通過一個 VR 佬搞，跟原來又唔拉家嘅，其實係間係間茶餐廳嘅宣傳嚟嘅，咁即係你明啊？ 係。 即係夾硬楞嗰啲啦。 嗰啲就相對少啲嘅嚇。 係咯，係咯，或者嗰檔又唔知乜嘢，呢檔又唔知乜嘢，咁完全唔拉家嘅咁樣。O K， 咁啊，咁啊，即系就系讲呢啲，有冇啲再特别啲嘅？ 嗯，再特别。 即系嗰啲自创嗰啲游戏，今次冇摆啦。即系好似上次见到嗰啲，即系香港自己都冇摆今次啦，反而哦，反而冇。上次摆咗啦。 系因为主要佢确实都系一边就电竞啦，另一边就系电脑节啦，主要都系呢两样嘢嘅啫吓。咁啊， 咁关于玩具有冇嘅？有冇见到玩具？ 冇。 即電嘅有關玩具又反而冇， 係咁反而咧就這個我哋平時都會成日講嘅呢個懷舊遊戲展啊，都有一檔喺度，係啦。 哦，一檔 ，OK， 係啦。咁佢都係算係撥咗去電競嗰個位嗰度嘅，咁佢我諗應該都係有一啲即係舊嗰啲遊戲啦，咁就可以有一個電競嘅比賽咁咯，我諗係。因為我去到嗰陣時， 即 係 你知佢都有搞比賽，不就用啲舊遊戲。 因為我去嗰陣時，佢其實冇、 okay, 冇、 okay. 開緊嘅，咁所以我唔 知 佢係會玩咩啦。 嗯， 係啦。 O、okay, K， 即係攞啲 classic 啲嘅 game 上俾大家玩下咁啦。 係啊，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好嘅，係咯，等佢哋都 咁呢個有關，呢個有關 嘅。 呢個反而應該理論上先係。即係重啲啊嘛，再係嘛嘛，即係不打都體驗過一啲好舊嘅嚇遊戲啊，係嘛？上次旅程中嚇， 係冇錯， 即係喺一間好得意嘅嘢裏邊啊，即係佢係任打嘅， 係 我覺得香港應該搞，應該搞添， 係 佢仲舊啊，佢唔係電子遊戲啊，佢除咗電子係都未係最舊，最舊係有一半其實係波子機， 係 咁呢樣嘢其實曾經曾幾何時香港係好多嘅。 係啊， 大家可能聽冇聽過，係即係以前咧遊戲機中心都未有嗰陣咧，就有好多即係打波子機嘅遊戲機中心。咁啊，甚至係上樓嘅有啲嚇，即係唔係一定係街鋪。咁啊，嗰時係波子機加呢個打美式嘅桌球啦，即係入錢類嗰啲，即係有八號波嗰啲。咁嗰啲嘅即係嗰啲叫咩？美國寶係咪嗰時啊？ 美國寶最多。American Pool 啊，係 American Pool 冇錯。 係啊，咁裏邊亦都有得打波子機啊。咁嚇，咁啊早呢啲係早期啲嘅嚇，早期啲你當係一種叫好似遊戲中心咁嘅嘢，但係就玩呢啲。咁啊，後屘先至有遊戲機出現之後，先至慢慢有即係有變，即係轉咗啦。後屘啲人就冇打波子機，變咗打電子遊戲嗰啲借渣板機啊。係最初嘅啫。咁係慢慢演變。咁啊，我就覺得其實係連波子機都應該喺翻度添啊，唔好話電子遊戲。 冇錯。咁但係因為波子機就 其實波子機即係大家好似覺得冇乜技術嘅，其實唔係嘅，有 波子機好多 技術，有比賽嘅以前都係。系，即系其实你就咁睇，就觉得咁好乱咁打咁啊，其实 唔 系嘅。 如果你又认真玩嗰阵时， 有技术。如果你识就有技术咯，咁我哋都唔识，我哋玩下嘅啫。 系啊， 即系我哋啲所谓技术，系 咁大力 咯，左臂交右臂，咁又未知嘅，我哋都可以交到波嘅，系啊。 系。 咁亦都有啲玩法就好得意啊！你可以同个 friend 或者咩，一人揿一边啊， 一 人 揿 左右 边。 冇错。系啦，都有玩嘅。 但系通常，如果你 夹 咁嘅玩法咧，就系友情决裂游戏嚟嘅。 系咩？我哋沟女喎，要嚟，点会友情决裂咧？ 哦，唔系，你同女玩就系啫，如果你两条仔玩就友情决裂噶啦。 点解咯？吓？点会决裂咧？ 哦，唔系，其实依家嗰啲合作 game 都系咁啫嘛。其实你通常咧玩完之后就会大家喺度互相推卸责任啊，就话啊你， 总之你闹交个 generation， 你而家个 generation 啲人系咁啫。我哋以前冇啲咁嘅事，都唔知几过瘾，从来都冇啲咁嘅事。 系， 冇真系冇，我哋以前就系玩呢啲，都唔知几开心。即係輸咗咪輸，哎呀咁樣，哎呀咁樣，咁咪算咯，冇啊！邊又話，哎最衰係你啦咁，冇啲乜嘢嘅，輸咪下一鋪。 係。 你邊又有啲乜嘢？以前我哋係慣於玩遊戲，就係一齊玩嘅。 唔係，即 係如果你唔能夠一齊玩嘅人，根本唔會一齊玩啦。 唔係，即係當然係咁講啫。咁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即係有部分嘅人就 以前好少嘅，同你講，以前好少嘅。 咁當然 好少嘅， 即係當然 係一班 friend 就一齊玩，係一齊玩嘅，唔係話輸贏嘅問題。 啊，就會咁啊。 咁你而家先多啲人啫嘛，唔係其實你真係等於玩槍都係即係會大家接力啦，搞唔掂啊，有時真係射射下，喂下個喂手都抽筋啊，大佬咁係咯，咁有咩啫冇啊，玩下啫，咁你唔會話玩乜你咁渣㗎，咁你都救唔到我，咁唔會㗎，咁你大家盡量嘅啫，係咪先玩下啫，有啲少少係好似去遊樂場掟波咁，有冇話一定要中㗎啫？或者咁講，我哋 even 你去玩當你賭錢，其實你係應該咧。我見啲西人都係嘅，佢輸咗咪輸咗，佢冇乜所謂，佢真係當玩啫嘛。佢玩兩手，輸咗某個數，即係由佢慳慳咪由佢咯。 你諗住去贏錢咁咁梗係唔得啦。博 殺咧真係黐線 ，just a game， 其實係想開心，大家唔係做乜嘢係。咁咪大家笑下啫嘛，輸咪輸咗咪第二鋪咯，冇嘅。我都以前真係冇啲乜嘢嘅，即係以前就係因為咧。冇錢啊，所以先要一齊打啊！ 系， 你明唔明啊？ 系， 咁你咪慳咗咯，同埋你又可以一齊 enjoy 件事喎。咁我 enjoy 件事咧，你又可以咧，喂，咁你梗係大家合作到先會合作噶啦。你合作到嗰個人會唔會太渣？ 系， 即其實都冇話渣唔渣，大家玩下啫。咁啊，波自己都係兩支咁嘅嗰種咩腳喺度揈下揈。咁但係我哋可以交波嘅喎。係，即係佢可以你交波俾我，交波俾你嘅喎。唔係，其實冇嘢㗎，你係 OK 件事就唔會㗎，你而家啲人根本唔得㗎，係個人嘅問題啫，你唔好話以前冇呢樣嘢㗎，真係冇呢樣嘢㗎，大家開心㗎啫，咁啊呢個波子機就已經係冇啦，而家香港都唔見啦，我而家都唔知有啲咁嘅嘢啦。 因為呢個土地問題啊，你呢、這個嚇嗰啲啊懷舊 game 都話啊相對體積嚇。啊比較細啲啊！你波子機真係 波子機咧，佢哋一反而會用日本引入日本嗰啲，咁仲要係新嘅。咁你見到有高達啊、Alpha 啊，好多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幾年前嘅其實幾年新嘅啫，唔係舊啲梯圖你睇到舊部機好新，係幾年前嘅一部機。咁嗰啲好靚啦，又有曬電視啦，即係嗰啲係新嘅日本彈珠啊嘛。咁嗰啲我見香港都有人攞翻嚟賣俾人，有人嘅都會擺一台喺屋企。咁其實一台真係打波子機嘅波子機咧，當然就唔係直立式啦，佢係真係成張即係一個台型。 咁但係如果你有空間嘅話咧，其實擺一部喺度咧，好型嘅，講真嘅。 冇 錯。即係你當係其中一個 interior 嘅一個擺設，其實都係好靚。咁同埋咧，呢啲波子機你唔好以為全部都係舊喎，其實去到好新，而家 新 嘅星戰都有出嘅 ，Terminator 有出嘅，你唔好以為係，即係喺外國其實呢樣嘢唔係冇咗嘅，佢係繼續有，但係可能真係少咗啦，機種少咗。咁新嗰啲機佢都加入咗有畫面嘅元素嘅，你打打下波子機，你無端端要打埋遊戲機嘅，你明唔明？你用嗰兩支嗰兩個掣要控制架千歲鷹打，係咪？不打見過啦，係咪？ 係啊， 咁其實佢就唔係即係好似撈咗而家嗰個日本彈珠機嗰一樣啫嘛。咁佢玩玩下又要配合個畫面噶嘛，唔係淨係得啲彈珠機械式咁有電子部分。咁過癮就過癮在，因為佢有好多喐得嘅嘢。咁你可能你打到嗰個嘢，佢突然間成架嘢呢啪啦啪咁有啲嘢變俾你睇嘅喎，新嗰啲。 嗯， 係啊，咁好過癮。咁有時又彈成炸豬出嚟啊！即係有獎啊，咁啊成幾粒豬一齊打啊咁。即係總之就其實呢個樂趣咧，又唔係同你電子遊戲機其實唔一樣。咁同埋我同大家講咧，原來好多女仔係中意打嘅喎。係。你冇諗過啊？係 咯。 嗯。系啊，溝女打波子機啊，不過你香港就可能根本冇呢樣嘢啦，即係我意思，啲鬼妹咁幾多打波子機，咪佢又唔識打，其實佢都係玩下啫，咁啊啱啦，咪咁打嘅，我教你話得咯，係咪先？ 同埋依啲叫簡單直接，但係有少少技術就啱啲女仔玩啦，即係佢哋又唔想 煩。係啦， 簡單直接。 佢話：因為係喎，咁樣唔係佢哋唔識㗎，佢哋成日兩邊一齊撳㗎。係 啊 係 啊， 一齊撳你咪好熱跌，你咪好熱跌啫喎。不過其實你係要分開左右咁樣去控制嗰樣嘢。咁當然都唔係好易嘅，的確嚇唔係好易嘅事嚟嘅。咁以前阿波機小師咧就係做過一套戲，就係嗰個打波子機，即係講嗰時波波碎嗰陣嘅。波機小師啦，梗係，嚇，即係好似係唔知咪仲早啊，《星星珊瑚島》添啊，嚇，嗰套嗰個寫嗰套嘢叫挑啊，挑唔係粗口啊，嚇 ，T I L 啊，嚇，真係挑啊，唔係挑咩 ？T I L 啊，嚇，就係呢個就係咁讀噶嘛，係咪先？嚇，唔係粗口咁解嘅，即係成日就係打波子機嚇， 嗯， 係啊，好正。咁啊嚇呢個冇啦，香港就甩咗，但係其實香港事實上係有一段咁樣嘅時間嘅，但係其實。冇啦，而家啲人都唔記得啦，系啦。 系啊，抹走咗咁好似。 嗯。 嗯。 系就系啦，即系冇发生过咁，其实唔系啊，有一段几长嘅就香港系有打波子机呢一个嘅活动嘅，系啊，亦都好热衷下嘅，好多人都啊咁样。 嗯。 好。咁点？咁今次呢个仲有冇？ 系讲翻长先啦，咁啊讲多少少啦。 我仲未讲完嘅，好继续。 少少啫。補翻就係咧呢、這個咁啊講到嚇咁、啊、個場都有好多地方係賣呢、這個電腦嘢啊或者係啲其實通常就主要係呢個 mouse keyboard 啦呢一定有啦咁咧今次咧就 有呢啲 好多電競椅啊都多咗好多啊 哦即係嗰啲成張賽車凳咁樣嘅 冇錯 好鬼靚嘅真係有好鬼正嘅係咯 係啦咁嗰啲咧就依家咧個價格已經去到咧1000蚊至2000蚊咧都會嚇、啊、有一張噶啦咁就嚇、啊、如果你覺得 都似樣嘅唔係話好差嘅 係啦咁但係嗰啲就當然係一啲即係 basic 啲嘅款啦咁如果你再升嗰啲、 嗯、 可以去到好貴嘅6000-7000都有嘅咁但係 喂咁到底係真係舒服啲啊定係真係對個 performance 有幫助嘅咧？ 舒服 我 透過真係係唔同啲。 冇錯， 佢闊啲脊骨啊，個身體去承托得好，咁你知打機會放你長時間， 係係。 咁啊啲手位啊嗰啲位抌得好、 嗯、 好，俾曬啲力你，咁個同埋佢嗰啲所有嘢好多嘢都可以調教，即係條腰嗰個位啦、啊，嗰、那個頭嗰個抌啦、啊，個頸嗰個位又可以教，咁我覺得係即係佢多咗個調教位，好似你可以教啱每個人唔同嘅肢體嗰、那個嗰、那個手長啊，配合翻嚟。佢係贏咗呢樣啫，係啊，同埋型咯。 即係佢有好多人體工學加咗落去，係 啊， 唔係話一張凳就人人都係坐嗰張，佢好多嘢可以褪啊咁 fit 到你。 好多嘢可以 adjustment 咁樣係啦。 同埋點解呢啲凳叫電競椅咧？就係因為咧，你街買嗰啲其他呢類型嗰啲凳咧，咁佢一定咧就會好人體工學嘅，又成咧就係整到唔靚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咁而佢啲電競椅咧，就一定係型嘅。即係你 係 OK， 即係唔係話買出面嗰啲人喺嗰個凳唔得，不過就唔係專門設計俾電競啦，係咯。 係啦，咁同埋嗰啲 咧，嗰啲可能 office 用比較多啲啦。係， 同埋嗰啲一定會好貴嘅，佢一定會去到可能6000-7000咁樣就 至少呢個價咁樣咁嘅情況。 哦，反而電競椅仲冇嗰啲咁貴，係嘛？ 係，即係會有啲平價啲，應該咁講，因為可能其實可能因為咧出得太多，咁你知呢啲嚇，大家都嚇唔會話買十張喺屋企啊，係咪先？咁你買一張就算㗎啦。咁佢出得多嘅時候，自然就會有啲低價啲嘢。 喂，咁係咪啲人真係屋企都會買一張咧？即係我當你唔係真係一個電競，即係真係一個玩電競嘅選手都會買嘅，即係普通打機友都 會 買嘅。 會 哦 ，OK OK。 即係我諗而家有少少係一個風潮咁樣咁啦，咁大家都可能會買一張都唔出奇嘅。咁又 佢唔打都買張係嘛？ 或者平時當電腦坐喺電當電腦凳咯，係哦。 可能嗰條友都唔係打電競嘅，都當電腦凳坐。係 咯， 係 咯，係咯。 你踎少係㗎？ 矮嘅咩？我記得好似佢係都似好低呢、這個，即係好似真係似賽車凳咁喎。 可以調教嘅， 可以升高嘅，係啊， 可以調教嘅。 同埋個腰位你都可以教佢斜唔斜落去咯，即係你可以、 哦、 可以挨住，或又或者你坐正型都得嘅。 因為咧，通常你以前嗰啲嗰啲所謂電腦凳咧，佢挨後嗰個位咧、嗯，尤其是係啲平價嗰啲，佢、嗯、只不過係成張凳咁樣斜咗啫嘛。咁而佢通常電競椅咧，嗰、那個斜咧係真係淨係個背脊斜啫，即係你咧如果可以挨到盡嘅話咧、嗯，你個人係瞓咗喺度嘅，咁啊唔同嘅其實嗰樣嘢係啦。 哦，咁佢識唔識跟住你喐嘅咧？ 嚇？咩？ 即係我意思，即係我勾前，佢會唔會跟住我勾前嘅？ 咁啊唔會。 哦，佢都唔 勾前，前就唔會嘅，前就唔會嘅，係啦。 咁如果咁個 support 會唔會係佢識得跟住你喐會好啲？ 我諗比較難做到呢樣嘢啦。 係？唔係喎 ，IKEA 之前有張凳，即係而家 discontinue 咗㗎啦，有冇？即係做到㗎喎。 哦，咁樣，咁我唔清楚。 即係佢因為咧，佢有個好似有個掣咧，你可以自己調校佢個彈，即係個彈力啊。咁、 哦、 你如果將個彈力你調校到同你個身個嗰個係即係啱嘅。佢會跟住你喐嘅。 哦 ，OK。 係啊，所以我就係坐緊張咁嘅凳嘅 ，OK。 嗯。 咁所以係幾好嘅，即係你知有時你會挨低，有時你會勾前。咁你就算你做咩動作都好咧，嗰後邊嗰個嘢係會 support 住你嘅。 係。 咁就好可惜，嗰個凳已經冇咗嘅嚟嘅，係而家係新換咗啦，換咗新，而家冇咗係。唔錯嘅，我覺得嗰個設計，我成日以為呢啲電影凳係有呢個功能嘅啫。 應該就冇啦。 我反而冇， 唔係，當然我覺得即係佢盡量係要令到你係即係貼你自己去貼翻個後邊啊？點解咧？因為你擁前咗嘅時候咧，你始終係會近咗部電腦噶嘛。當然我好明白、你打機一定緊張，一定會有咁嘅動作嘅。咁但係咁其實嗰個姿勢就係唔係好正確噶嘛？係咪先？ 咁 樣係啊，咁我嘅覺得係咁啦。咁啊，好， 咪因為你電腦嗰啲咧，即係意思唔係電競啊，佢有啲係成個嘢俾你跪喺度咁樣咁噶嘛，即係佢冇後邊 啊， 係有啲咁樣嘅凳噶嘛，咁我都有㗎，其實我有坐過，但係我自己就唔好中意，係，咁我所以就有而家張係佢係有 pan， 但係個 pan 會跟住我喐嘅， 嗯， 係。 咁當然你講勾前咧，勾前少少啫，咁唔係趴喺度好似揸電單車咁啦，大佬，即係你有時挨後，有時你會勾前，咁唔出奇，因為我唔係電競，我係一般做電腦嘅啫，咁你有時會勾前，咁你唔出奇，咁佢總之佢永遠都會黐住你背脊嘅，咁樣你先有 support 㗎嘛，唔係咩意義啊？係咯係咯，咁但係嗰個我講係一般電腦啫，我唔係講電競係咯，咁咯。咁電競椅就反而佢唔係嘅，係即係 set 咗一個型就係嗰個型嘅啦，係咪？但係就佢可以好 fit 你嘅，可以 set 到係咪？係 啦 係啦，就係、是、咁。嗯 ，OK， 好，咁佢就嗰個有好多啦，係咪？ 係，冇錯。 咁仲冇其他咧？咁關於、那個嗱，講嚟講到電競咁嘅音樂嗰部分咧，冇啦，就冇去啦，因為喺紅館嘅其實。 係啦，冇錯。 嗯。咁據你所知嗰次係又有啲咩鬼嘢人嚟咗？知唔知咧？有冇任何聽聞咧？都是一些韓國的一些 group， 不多清楚了，這個 就小鮮肉沒 有收到什麼情報了，這個 就都是仔是吧，還要來那些多數是吧，因為他是些女才這麼 crazy 是吧，幾千元張票都去看的嘛，根據上次的經驗 是的，應該是的， 即是直接沒有了，沒有理會他有些什麼人到了， 沒有理會他， 即你可以當係另一個唔關事活動啦，即係佢攞嚟當一個活動就拉上補下咁諗住係咪？即係呢邊蝕咗就嗰邊賺翻咁係咪？ 睇怕都係啦。 即係對沖，其實一個對沖基金嚟嘅嗰個係咪？真係陰功嘅真係。係咯。嗯 ，OK， 咁即係嗰個就唔理佢啦，唔理佢音樂嗰部分啦，總之就唔喺呢一邊嘅。咁但係呢一邊唔係話都要請嗰兩個啲，你話啲唔知係啲 DJ 啊定咩？ 其實唔止嘅， 好多人想捽佢碟嘅，捽碟嘅人。 係啊。 哦，嚇、啊、咩意思？ 即係好傻咯， 係 啊。 哦，想捽佢 ，OK， 明白，女嚟嘅。係 有。 即係身材好勁嘅，爆曬出嚟嘅， 想 出嚟 捽捽下佢嗰兩個碟係嘛？咁樣係嘛？係 啊。起碼 turn 一 turn 個音樂先，等我咁樣嗰啲，但係唔知佢應該喺紅館出現係嘛？唔會喺 Hall 出現 喺呢度。 咁啊，唔係好肯定啦嚇。咁但係咧，其實 我哋因為入唔到去嘛，即係如果貴妃嗰度，我哋入唔到去，我哋。 哦，明白。 係啊，所以唔知係啦。 但係其實咧，佢都每日咧會有唔同嗰啲香港 KOL 都會嚟你誒。係㗎。係啊，即係譬如達哥嗰啲都有㗎嚇。 哦，咁樣， 咁就喺三樓嗰度 打下機咁， 三樓嗰 打下機俾你睇咁樣， 係啦，類似啦，或者有啲對抗賽啊之類嗰啲啦， 嗯， 係啊 ，OK， 即係佢哋都會啊，因為上一次免費嗰次，我哋都睇到佢哋有影噶嘛，就揾咗啲唔同嘅，係咯，就係啲 KOL 嚟打機，佢直情唔識打嘅，好多都佢唔係，因為佢打得叻，係因為佢係 KOL 啫，咁啊當大家玩下，即係有啲似掌門人嘅啫，其實就唔係話要玩得叻，係玩。同埋佢啲遊戲咧，可能係玩啲好舊嘅，佢反而唔係而家嗰啲。即係話咧，就算佢係而家啲電競啲人，可能佢都唔識打㗎，舊到。 係。 即係佢冇乜特別㗎，喺嗰件事佢冇著數嘅，係咁咯。即係好似都係當一個新遊戲，大家玩下嘅啫。咁啊，大家得啖笑嘅多啲，似乎就係即係好似都係開心咁啊，算㗎。係。咁啊，似乎係咁啦。係啦，即係掌門人嗰種咯，都唔係志在輸贏嘅嚇。係咯。嗯，好得唔得？咁就冇嘢，係咪咁多？ 嗯， 冇錯。 嗱，咁我嚟個少少嘅總結啦，就簡單啲嚟講就係咧，如果你想買電腦嘢嘅話咧，確實咧你去今次呢、這個電競啊，唔係 sorry 呢個香港電腦通訊節係啦，就啱嘅，即係一樓嗰度。 哦。 咁、啊、如果你想睇人打機， 係有啲嘢平嘅。 係啦，係啦，啲價錢 OK 嘅，即係至少 我都忍唔住手，我買咗個 Marvel 嘅 Acer 電腦。成個個 box 就 Iron Man 嚟嘅，係、 那 個、啊，紅先金屬紅色，仲有佢嗰個能量著燈， 三角形 嘅 mark 嘅個 box 係啦，咁、啊、我忍唔住，因為實在太型，咁我真係買嚟純粹型嘅啫。 同埋價錢都 OK 嘅， 正佢係256GB 嘅 SSD 咯，跟住基本嘢咯，8MB RAM 咁樣，即係。佢個 spec 同正常都係6000蚊，不過貴咗少少咯，即係因為 Marvel 咁啊貴咗幾多歲。 有個造型喺度啦。係 啊，大型嘅成個 著曬身。好到咩價？好到咩價？ 六千，佢實證如果黃金件就7000多嘅嗰陣時我見過。咁而家喺會場入邊係6100多啫。係啦，仲要送曬啲袋啊，都有啲 pass 咁樣。 我咁講啊，如果你對比翻黃金個價咧，即係至少呢度咧應該就。即係如果係啲即係正常嚟講咧，就唔會貴過黃金嘅啲嘢嚇咁樣嚇。咁、當然佢有啲、有啲嚇、啊、可能呃你嗰啲咁樣，咁你自己小心啦。 係啊，個別就唔敢講啦。係啊，但係啲大路產品，譬如你話買下手指啊，想買下咩2T 嗰啲 portable hard disk 咁都叫開下門口，咁啊依啲位去買啊，冇得頂噶啦。 或者 係 嗰啲嗰啲品牌自己擺落嚟嚇呢度賣嗰啲咧，咁你應該都可以放心買噶啦。 是 咁樣啦，咁係啦，就係、是、咁。 O、okay, K， 好，咁睇韓星嗰個其實就係另一件事啦，當係 啦， 唔好當有咩關係，係仲第二個場第二件事， 係第二個正嘅，基本上兩個 event 嚟 嘅。係啊，其實你當第二個 event 係啦，話唔定喺另一度做緊美食節都唔定。 係啦，咁 嗱，如果想睇翻啲場內嘅相啊，嗰啲咧就可以上翻我哋 Facebook 嗰度，咁我都貼曬出嚟啦。 即今日你哋有影低咗啲即係現場嘅情況啦，咁你大家睇下啦。 係啦。 係。好。 好。 好就咁。 好就咁。 好 ，thank you 曬，就咁。咁我之後我就錄翻不打得電時間啦，好冇？ 喂，你吸咗未㗎？喂，吸咗未㗎？ 我吸咗未？ 未。 啊，都未吸？